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技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良。田哥给云南许家的人打电话时才知道，许家别墅大火后，地藏寺毁于一旦，许家在深圳的生意已经全面崩溃，许明正在变卖资产，准备到西部发展事业。接到田哥的电话，许明千恩万谢，他正在到处寻找离家出走的许兰芝。在挂断电话之前，田哥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许先生，方便再给我讲一下关于那个喇嘛的事情吗？田哥屏息，禁不住的紧张。许明的声音发颤，他说：喇嘛，那个预言家呀，他普通话说得很好，50几岁，很博学的样子。不过这个喇嘛很邪门，一开始我根本不相信什么预言，他就那么看着我，没过多久我就觉得那些预言都会实现了。他跟我们家两个老太爷谈了很久，我在门缝看见二爷爷和三爷爷的那种表情不大对劲儿。对了，他应该是红脚喇嘛。天哥已经确定这个所谓的活佛主是洛桑，于是他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还有一件事，关于朱一手的死。许明叹息着说，天先生，跟你说实话吧，朱一手的确死了，锁王大赛上被披露的那些事都是真的，雇主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谁，是二爷爷接的活儿，不过好像是个黑道上的人物。有时候我想，如果二爷爷不跟这些人打交道，我们许家或许还不会有现在的下场。不过人各有命啊，我们许家的命就是这样了。许明说雇主是黑道上的人物，这让田哥最先想到的是雷一鸣。但在珠宝展之前，雷一鸣有对保险库实施盗窃的理由吗？然后田哥又想到了李香秋，这个背景复杂的女人说不定也是黑道出身，不然哪能组织策划那次劫杀行动呢？但这个女人又有什么理由盗窃保险库呢？想到头痛的时候，田哥忽然笑了。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复杂，直接找到李香秋问一下不就可以了吗？因为丁胜利的死，法天元再次进入了戒备状态。在送走许兰芝之后，简奇避开所有人告诉田哥，王伟出现了。虽然不明白简奇的这种神秘的态度是为了什么，但是田哥还是决定和简奇悄悄地乘车离开了法天院。根据简奇得到的消息，王伟今天下午会在15点10分出现在郊区某度假村，主持新兴地产公司的一个重要会议。要拦截王伟最好的时机是进度假村唯一的一段村路上，约有10分钟的路程。据说王伟没有司机，从来都是一个人开车，甚至情妇都不许进入他的车。不过最近出于安全考虑，他雇佣了一个保镖，24小时跟随左右，不过多数时间都待在他身边10米以外的地方。也就是说，当汪伟驾车出现在那段村路上的时候，他后面会跟随着一辆 汽车。田哥和简奇在14:30的时候进入了预定的埋伏地，简奇选择一处烂尾楼作为狙击点，田哥则把车停在了路边的林荫里。为了这次行动，简奇弄到了一支狙击步枪、一把手枪，还有两把突击刀。已经是初夏的天气了，下午的阳光照得车内暖洋洋的。田哥在想，见到汪伟该怎么做，问什么话，是不是该直接逼他交出存在银行保险库的犯罪的证据呢？之后铁哥又想到，该问他那个到处预言的活佛是不是洛桑。田哥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耳麦对讲机里边响起了简奇的声音：快子快子，我是眼镜，红烧肉已经出锅，准备上盘，完毕。简奇简短地说着，田哥一顿，在指尖旋转的突击刀已经牢牢地握在手中。他说：眼镜眼镜，我是筷子，收到，注意观察肉丝的动向，完毕。红烧肉就是汪伟，肉丝则是他的保镖。田哥在树荫里启动汽车，在接到简奇的指令后，一脚将油门踩到底，车子如离弦之箭地射出去。在冲上十字路口前几秒，汪伟的车开过去了，保镖的车刚好驶来，田哥的车不偏不倚正中保镖的车，直接把他撞下了路基，翻进了农田。那里土质疏松，不必担心会出人命，但人一时半会儿不会有能力爬出来跟田哥拼命了。而前面的汪伟的车辆则被接二连三的击中后两个轮胎，在长长的刹车声中被迫在路边停下了。田哥手握着战术突击刀，不慌不忙地下车走向了汪伟的座驾。王总，咱们又见面了。田哥反手用刀柄敲碎了车窗玻璃，对里面惊恐万状的汪伟说：你追杀了我们这么久，有没有机会想过自己也会这么一天呢？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杀我。王伟涕泪横流，但田哥却隔着车窗玻璃发现异常，王伟的手正在车库下摸索着什么。田哥毫不犹豫地拉开了车门，直接把王伟拖了出来。虽然王伟已经拿到了枪，但还没有来及打开保险就被田哥抢走了。我听说你是个商业间谍，但你的身手也太差了吧，看看你除了还有张还算英俊的脸以外，你还有什么？枪都拿不住，当间谍当成你这个样还有脸见人吗？好了，不废话了，交出你在银行保险柜的罪证，我就不杀你。天哥把汪伟放到在路边的污水坑中，枪口对准他的头顶。汪伟终于卸下了伪装，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妈的，有种你开枪，老子要皱下眉头就不姓汪。好啊，田哥说着开始不停地射击了，近10颗子弹打在汪伟头部的四周，子弹将柏油路砸出了一个个的浅坑，更在污水坑里溅起了点点的水花，有白色雾气升腾，让汪伟刚强硬起来的态度再度转弯了。别开枪，别开枪，我投降，我全交出来。汪伟不停地抖，他一身冰冷的污水，头上还挂着几根枯草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田哥把还冒烟的枪口压在汪伟的胸口，恶狠狠地说：别耍滑头，我现在也开始混社会了，心情不比从前软了。我出来了。哦不，没看出来吗？汪伟口不择言，半天才缓过气来说：都是李香秋那个娘们儿拦着不让说，其实 刘副总的保管箱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犯罪的证据。张大成骗我说拿了账本敲了我一大笔钱，结果我拿到的东西就是那首文理不通的词，还有 U 盘版。后来我自己也租了个保险箱，不过那都是我的个人物品，几件家传古董，值几个钱，我可以全部送给你。啊，你当我是白痴吗？看来你不太想说实话呀。田哥这么说的时候，一辆轿车在他的后面飞驰而过，但根本没有停车的意思。田哥头都没回，只阴冷地微笑着，盯着浑身湿漉漉的王卫。我今天既然站在你的面前，手里就已经有了证据，我问你，刘副总是怎么死的？王卫一把鼻涕一把泪，头发沾了污水垂在额头，英俊的面孔此刻看上去如同小丑。不关我的事啊，这个可真的不关我的事啊，都是郑总，是郑东人那个杂碎派人干的。我当时还想救刘副总来着，结果也让他们打伤了。包括要杀你的人，其实也都是郑东文还有李香秋。这对狗男女信了什么活佛的预言，认定你会把他们送进监狱，所以才会一次次的追杀你的。但这里真的没有我什么事啊，我就是一个跑腿的，跟你又没仇没恨的，我怎么会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呢？你就放了我吧。王伟一把鼻涕一把泪。天哥拉长了声音，真的吗？千真万确呀，不信你可以找人去问呢。当时警察做笔录的时候我都交代了，只不过做了一点点的修改。王伟像是想起了什么，声音低了下去。刘寿元因为倒卖建筑物资，贪污国有资产，被你发现而恼羞成怒，与你扭打起来。后来公司的同事们来了，保安也来了，于是他羞愧中选择了跳楼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你是这么说的吧？天哥的声音越来越冷，像一把刀，逼得王伟不停地后退着。耳麦式的对讲机里响起了简奇的声音：筷子筷子，我是眼镜，肉丝醒了，是否需要回锅？完毕。天哥说：回锅，我这边还没完事。天哥枪口从汪伟的胸前移到了他的额头。我问你，活佛是谁？都预言了什么？ 活佛就是活佛呀。 汪伟的声音发颤。他的名字？天哥又问。汪伟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说：罗桑仁波切。他预言你无所不能，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他还预言了我今天要倒霉。哦，不倒霉。天哥正打算再问李香秋和张大成的事情的时候，耳麦中响起了简奇的声音：筷子筷子，立刻撤退，有警察朝这边来了。完毕。天哥狠狠地盯住了汪伟的两眼，把枪插回了腰，转身向自己的轿车走去。眼镜眼镜，我是筷子，行动结束。完毕。回法天园路上，天哥和简奇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快要到法天园的时候，简奇突然说，他从银行那儿打听到刘守元根本就没在保管箱里存放什么账本，或许王伟说的是真的。天哥烦躁不已，那我还有什么必要参加这个偷天计划呢？刚才就该一枪毙了他。王伟租的保险箱里还有其他的证据啊。另外，你不是杀人狂啊。简奇平静地说着。田哥诧异地盯着简奇，忽然间看不透这个人了。你说的没错，我不是杀人狂。田哥转回头，怎么说？他体内忽然涌起了一阵躁动，脑海里闪现过7年前那个血流成河的夜晚， 数不清的人倒在他的脚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那些疯狂的面孔让天哥的心头掠过了疯狂的念头，与其这样执着什么公平正义，不如全部杀了干净，王卫、李香秋、郑东文、张良石一个也不放过。天哥抑制住心头涌动的杀意，再次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是杀人狂。晚上天哥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到一起，开始每周一次的方案讨论。今年的国庆节，嘉安市将举行世界珠宝展，为期三天，我们的目标就是珠宝展上参展的世界第一钻非洲之星和缅甸王翡翠，还有印度之星以及欧洲王室珠宝。我估算过，所有钻石珠宝的总价在2亿美元以上。现在是五月初，我们只有4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之后就要随时准备行动了。现在兵分三组，轮换着去银行保险库勘察熟悉地形，然后回到这里开始模拟训练。天哥按照头天计划上所写的介绍了一下将要做些什么以及目的是什么。天哥猜测雷鸣的真实目的很可能就是这批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珠宝。田哥要做的就是想办法阻止盗窃珠宝，同时盗取汪伟存在银行里的犯罪证据，以还刘寿元一个清白，给死去的人们报仇雪恨。我有一个要求，我可以和孔淑玲一组吗？雷忽然举起手问，并补充理由说，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年轻人，站在一块不会太显眼，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更大。雷一脸严肃，孔淑玲的目光也开始长久地停留在他的身上。自那晚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有所升温。本来就打算让你们一组，天哥喘息着让亢奋中的雷坐下，转身看向田青和简奇说，我田青、简奇三个人为第一组，马凤元、周世涵、许刚你们是第二组，雷毅、孔淑玲你们两个人是第三组。马凤元，你尽快定一条进出大厦的安全路线，设几个狙击点，万一我们失败了，你要尽量的拖延时间，掩护我们撤退。行动方案讨论进行中，孔淑玲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做着笔记。作为一名曾在印度从事基建工程的建筑师，许刚早就看出这个保险库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本应是一根支撑柱的地方居然有四根之多，再例如保险库的长宽与地面部分相比缩水明显，像是有很大的部分砌进了墙里，而且电力系统居然是两套，许刚看到的只有一套。许刚认为必须弄明白这些存疑的地方，不然很可能会导致行动失败。马凤元在天哥参与锁王大赛的时候已经摸清了大厦附近的情况，大厦的左边是49层的金利大酒店，右边是35层的另一家银行，而嘉安银行大厦是42层，刚好是7层1简的阶梯状排列。在地铁出口边是一个小花园，正对着金利大酒店，北面是银行和商业写字楼汇集的金融街，西面却是一个钢铁骨架的烂尾楼，81层的世界金融大厦。作为曾经的职业狙击手，马凤元立即看上了这栋烂尾楼，因为这里视野良好，便于藏匿，而且四通八达，利于撤退。其次，马凤元还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他发现大厦地下部分与地铁相通，穿过50米左右漆黑的检修通道，甚至不需要买票就能直接进入站台。另外还有十几条没有建成的通道， 其中一条似乎是通往嘉安银行的地下。天哥知道这个情况之后，立即让雷毅入侵政府相关部门的网站，查找当年的建筑规划图，发现世界金融大厦在设计的时候曾构想在整个周家店地下建立一个连通所有银行的地下金融走廊，只不过随着上一次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大厦成了烂尾楼，投资方的雄伟的设想也就落了空。许刚勘察过那条通往嘉安银行的地下隧道还没有完工，而且因为年久失修，渗水严重，很多支撑柱都锈渍斑斑。许刚对隧道没有什么研究，但他认为这条隧道其实快挖到银行大厦的地下了，只差最后四五十米的工程。这个情况使天哥有了新的设想，他要完成世界金融大厦没有完成的工程，而且他打算直接挖到保险库内。天哥找到了一名，让他再找一个隧道专家，找一批可靠的人到地下开挖隧道。雷一鸣对田哥的想法很感兴趣，立即派人寻找合适的人选，由许刚主持执行这个地下隧道计划。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良。 方案讨论结束后，田哥再次离开了法天园，乘夜色掩护返回了市区。晚上十点多，田哥来到了被大火烧过的小巷，让他意外的是，无锁不开的锁铺外摆满了花圈，七八个神色黯然的男人正在烧纸。这些人都是参加过锁王大赛回来的开锁师傅，在知道一代锁王竟然惨死于此，不免都有些误伤其类。这条小巷里共有九家店铺，但当田哥逐个询问的时候，不是说当时不在家，就是说已经关了店，什么都没有听到。田哥沉着脸返回的时候，烧纸的人都不见了，田哥钻进了废墟，几乎没有站立的地方。里屋密室入口的门横在一边，里外都有烧过的痕迹。田哥左右张望了几眼，然后弯腰踩着梯子钻了下去。正在这个时候，田哥收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鸽子已经带回信件，东西放在保险箱内，发件人是孔淑玲。田哥看完后沉默了好半天，才进行了删除操作，并继续查看现场。偌大的密室虽然没有被火烧过，但有近十厘米的积水。田哥皱着眉，用手电筒照向了里面，架子上的所有锁具都被搬走了，水中浸泡着散乱的书籍。田哥趟水下去，仔细翻看着每一本书，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杂志和几本《道德经》一类的古籍， 而余胜利所写的关于锁具的全部笔记都不见了。会是什么人对余胜利的笔记感兴趣呢？天哥默默地思考着，脑海里闪过一张稚嫩的脸。余胜利的关门弟子许兰芝，他之前坚决留下的态度和之后的急于离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疑点重重。天哥用力地摇摇头，他不相信一个15岁的女孩子能够做出这种事。尽管这个女孩之前有过谋杀自己亲姐姐的嫌疑，如果不是许兰芝，那就是另外一种可能。许兰芝说的是真话，余胜利认识那些杀他的人，也就是说余胜利是死于灭口。对方担心余胜利的笔记或者是日记中会透露他们的身份，或本来就想得到那些笔记，所以才会把密室里的一切搬空，之后一把火把所有遗留的证据焚烧干净。但谁会急于灭余胜利的口呢？天哥想到雷一鸣对余胜利退出的无所谓的态度，和简奇的欲言又止。在这大火过后的废墟里，天哥耳边似乎听到了一个声嘶力竭的喊声，为什么呢？天哥打了个寒战，突然间感到寒风冻彻骨髓。夜里天哥在旅馆附近找了一家网吧，打开了孔书玲发来的电子邮件。汪伟仍然没有回家，因此他的电脑传送来的都是小保姆浏览的网页内容。孔书玲在李香秋那儿安装的窃听器都被发现了，电脑也重装了，但是木马程序却并未杀尽。孔书玲重新在李香秋的电脑里种下了木马，很快就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内容。天哥眉头紧皱地盯着屏幕，那是一封李香秋写给王伟的信。信中说他有一个计划，可以终结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还质问汪伟为什么把所有交易录像及文件都存进了银行的保险库，是不是连他也得防着。信中没有写明计划的内容，李香秋的意思是要汪伟出来面谈。天哥对此充满了怀疑，终结一切的计划。2008年5月8日，天哥按原计划再到孔书玲提供的地址去买一些间谍用具，但简奇突然来通知他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客人到来，需要接机。下午2:40，天哥和简奇以及周世涵三个人出现在嘉安机场，他们来接雷一鸣的重要客人。春日明媚的阳光下，两支烟，一块扛在肩头的牌子。天哥的脑海里禁不住想起了许刚，也不知道地下工程进行得怎么样了。就在三个人等到困倦的时候，一个衣着光鲜、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走到了他们的面前，一脸商人似的笑容可掬。这个人正是他们要等的人，约翰·林，国际珠宝中间商。约翰·林是一个身材高大肥胖的白种人，满脸横肉，一双小眼睛透出了精明的光芒。天哥回想余胜利曾提过有个叫约翰·林什么的洋鬼子找过他，洽谈盗窃银行保险库的事情。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就能解释为什么余胜利叫价150万，简奇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因为根本就是同一个雇主。明白余胜利有着怎样的开锁技能，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可以更加肯定雷一鸣 一直都在筹划盗窃银行保险库，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四个人没有回法天园，而是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当约翰林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四腿细长的椅子顿时发出了呻吟般的响声，让人担心椅子随时被压塌。你好，我叫约翰林，是一个珠宝中间商。约翰林一口纯正的伦敦英语。天哥不明所以地看向简奇，但简奇只是微笑，并不解释。珠宝中间商嘛，其实就是销赃的珠宝贩子，只不过我的生意做得比较大，很多大人物都通过我来把赃物洗白啊。你就是天哥吧，语言中你无所不能啊，我还以为你真的三头六臂呢。约翰林换上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伸过了手。又是预言。天哥心头一紧，连外国人都知道这个预言，那洛桑炮制这个预言究竟有什么目的呢？天哪，你对我的中文水平一点都不吃惊吧？要知道，雷先生第一次听到我说中文的时候，还问过我是不是在中国出生的呢。约翰林脸上扬起了中国式的得意，他本意是想拉近距离，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天哥对此只有厌恶。天哥身体向前，眼睛盯紧了约翰林，他说：你见过洛桑啊？还是只从雷老板那儿听来的语言呢？天哥没有发现简奇看向约翰林的目光里有着怎样的惊异，以及周世涵竖起耳朵专注的表情。约翰林笑了，嘴角拂过了商人似的狡诈。 No， 天先生，请不要这样看着我，我是一个商人，在我的眼里一切都是有价值的。这个预言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内幕，虽然你是主角，但也不能一分钱不花就想知道关于预言的一切吧。约翰林一副吃定了田哥的模样。田哥没有来由的烦躁起来，好了，出价吧。田先生，我今天是来准备和你以及你的小队谈一笔买卖，而不是来卖预言的。我有一位买家下了订单，价格很优厚，我希望你不要拒绝，毕竟这是你的小队的第一个任务。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这应该是你的一份投名状。约翰林说着，把一个信封推到了天哥的面前。天哥本想拒绝，他只同意雷一鸣盗窃银行的保险库，但现在却越陷越深了，似乎已经没有拒绝的权利了。天哥与约翰林对视了半天，才拿起了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铜版纸的画册，画面上是一条镶嵌着36颗彩钻的项链，下面是英文介绍。这条项链价值1000多万美元，此刻就在嘉安市某私人展览馆展出。天哥脸色平静，看不出任何的波动。我需要考虑一下，明天给你答复。好的，请田先生尽快做出决定，不然我会找其他的组织。要知道，卖家给的价钱足以请到国际一流的队伍了。约翰林站了起来，那张椅子再次发出了即将解体般的呻吟。在约翰林离开之后，周世涵接过了宣传画纸，只看了一眼就惊呼地出了声音：哦，这是去年印度 JCK 珠宝展上，一个匿名女富豪拍下的彩钻项链《银河之恋》，哦，当时价值800多万，现在价值已经超越了1000万。这个约翰，您什么意思啊？让咱们偷《银河之恋》吗？天哥没有说话，却看向了刚送约翰林回来的简奇。天哥若有所思地问，这是雷一鸣的意思吗？简奇微笑着说，那倒不是。你知道雷老板的买卖很大，要是每一件事都过问的话，还不得累死啊。他说着，眼中却没有丝毫的笑意。天哥犹豫再三，终于开口了，好，这单买卖我接了，不过我还需要一个特别的东西，一会儿列个单子给你。啊，老板果然没有猜错呀，田先生是个做大事的人。嗯，还需要什么都一起列出来吧，我明天就能办齐。简奇笑着，但这个笑更像是表演给人看的。天哥顺着简奇的目光回头，咖啡馆外停着一辆车，在天哥转头看过去的时候，司机的目光迅速地避开了。这果然是雷一鸣对他的考验，说不定连简奇也被监视在范围之内。天哥的眼前闪过余胜利的脸，这个时候已经容不得退出了。天哥长出了一口气，他终于还是迈出了这犯罪的第一步。不同于被追杀时的反击，这一次算是主动犯罪了。简奇拍了拍天哥的肩，一脸苦笑地说，已经进了贼窝了，想开点儿，早偷晚偷都是偷，更何况咱们还要偷个大的。不知道为什么，田哥突然想起了周圆圆，这个警方派出的女人到刘寿元的身边调查案件，但最终却因为刘寿元而被谋杀。在他死的时候，是否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呢？天哥觉得此刻自己的处境与周圆圆是相同的，怀着自己的目的加入了一个陌生的团队，小心翼翼地坚守着信念。只是当信念与现实相碰撞的时候，原则尽失，也只剩下坚定的信念了。天哥苦笑着，不知道周圆圆是否违背过自己的原则，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一步步的越陷越深。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只有向前，或许还有一线希望。第二天上午不到9点，约翰林就出现在约定的地点。没有任何的悬念，天哥接下了任务，而约翰林也即将10%的首付款交到天哥的手上，一个装有10万美金的箱子。不过约翰林拒绝透露买家的任何信息，他定下交货的期限为5月18日前，因为这个私人珠宝展即将结束。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天哥必须制定出一个计划，否则无法完成任务。天哥带着定金和简奇进入了一辆房车，在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员工和老板了。房车的后面停着一辆奔驰，田哥一路小跑给简奇打开了车门，然后进入了驾驶室，开车驶往那个私人珠宝展馆 C 加加会馆。两个人的身上都藏匿着无线偷拍设备，而接收的设备就在奔驰车上。简奇装扮的成功人士刚一进入 C 加加会馆就引起了注意，有一位展会经理上前做了向导。田哥拎着10万美金的箱子，面无表情，一副保镖的冷峻的模样。简奇仅用几句话就把经理引开了， 田哥则不停地转身，仿佛在警惕周围的人，事实上是在偷偷地拍摄 C 家家会馆安全保卫的情况。 好了，我明白了，那除了银河之恋这些展品，哪件是可以出售的呢？ 简奇不耐烦地问着。哦，有，简先生，您这边请。啊，这边展柜的钻石珠宝玉器都是可以出售的。给尊夫人买礼物的话，哦，这一件翡翠吊坠就很不错。哦，您看这翠色，这水头，如果再配上这条铂金链子。 展会经理像是见到了财神，眉开眼笑。简奇皱起了眉头说， 就这个呀？还有没有更好的呀？嗯，我可是听说这里有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才过来的呀。嗯，大哥呀，给他看一下。 天哥立即将手提箱放在了展柜上打开，那一叠叠美钞令展会经理倒吸的一口凉气。他刚要伸手，天哥已经合上了箱盖。 简奇适时地说，钱不是问题啊，我要的是心意。 我明白了。展会经理下定了决心，立即到一旁打电话询问自己的老板，不一会儿就转回身，更加客气地请两个人到后边的办公室谈。在验过美钞的真伪之后，展会经理带着两个人经过三道关卡，进入了 C 家家会馆的保险库。 C 家家会馆是一所私人展览馆，保险库不大，但高科技设备不少，指纹锁、视网膜验证、声音识别技术一样都不少，而且这里的建筑质量很好。保险库内部似乎还包着一层铅，这让天哥很担心拍摄信号传送不出去。简奇在买下了一只价值70万的翡翠手镯后，非常满意地离开了。一回到奔驰车上，两个人就立即检查数据传送的结果。令他们意外的是，即使在保险库的内部，信号也没有中断。天哥感叹说，刚才我还以为啊，真的是保险呢，现在看起来是塑料吸膜。墙体材质越来越骗人了。回法天园的路上是简奇开车，天哥开始制定盗窃的计划，暂名为阿修罗计划。这个时候，许刚的地下工程小队也正式开始了挖掘工作。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银行地下隧道的挖掘工程异常的艰难，刚推进了2米，地下水便喷涌而出了，整个隧道都被淹了。最后修建了一条排水沟，打通地铁的排水系统，这才解决了地下水的问题。尽管如此，整条隧道里仍旧是泥泞湿滑，给施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87.6